你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副苦薯片，三次晒猫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拉班，手里把小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窗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永杰把金冠一说，老头一听，好心感动天和地呀！好有好报，善有善报，这坏事一点不假呀！老哥哥。但不知这刁不正现在干什么呢？嗨，别提了，把我肚子都气爆了都。他利用你爹留下的财产，在这开了个武术场子，也不知在哪弄了些歪毛淘气儿，举顿的扔尸锁、摔跤、撂场子，在本地乡里横行啊。把这父老乡亲恨的牙根都刺痒，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听说这刁不正拿着你爹留下的钱打点官府，上至知府大人，下至知县大人，文武衙门口他是搅面水平汤啊，全买通了。这般贪官污吏跟他是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。我为这件事儿没少伤心，我认为这好人呢就得不到好报了。不过少爷，要想报仇谈何容易，现在他们府上的人可不少啊，你一个人孤掌难鸣大概办不到吧。老哥哥你放心吧，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，我跟我老师学的决意在身，怕他何来。不过这件事儿你要保守秘密，不可声张，也许到时候我来不及跟您告辞，你要多加保重。少爷你也保重。老哥哥，我先在您这休息休息，二今天我再进庄，那太可以了。这主仆二人说不完的心里话，朱深通过他的嘴了解了很多情况，话呢说的差不多了，朱深这才闭目养神，刚打了个盹儿，就到二更天了。这老头赶紧给他准备了点吃喝，把朱深叫起来。朱深用凉水净了脸，吃了点东西，一抱拳呐、老哥哥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年才能相遇，望您老人家增福增寿，告辞了。说着话一闪身，噌飞身上墙，是踪迹皆无。老猪头跪在院里头不住的祷告，那意思保着少爷平安无事暂且不提，单表朱永杰施展陆地飞腾发12个字的跑字功，飞檐走壁就回到原来的家里头。 等飞身上了大墙，往院里头一看，又难过了。故景都在，人面已非呀，宅子还是那个宅子，样也没改，但是人不一样了。也不知道这刁不正和这刁氏现在许的哪个屋里头。朱永杰双腿一飘，跳到院里头，扎着背往四外寻找。嗯，就在原来他爹那书房发现了灯光，摘耳朵听了听，屋里头有男女说话的声音。朱永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，往屋里偷看。这刁不正这小子脱了个光膀子，下边穿条睡裤，光着脚丫，正在这半躺半坐喝着酒呢。刁氏坐在灯下，面前摆个算盘，旁边有个账本，一五一十正在那算账。再往床上一看，还躺着个小孩，这小孩能有三四岁了，看这意思是他们所生，要不同血缘生的这孩子他也丰满不了。就这小孩长得比那耗子大不多少。哎呀，这惨劲就别提了，正在那熟睡。朱永杰摘耳朵听着，就听这刁不正说呢：“家里的，你那账算怎么样？快完了，存款还多少？”哎，就叫你挥霍的，现在存款还不足五万了啊，才剩那么点儿呢，可不是吗？你上个月你就挥霍出多少钱，管给知府大人大概就送去两万。哎呀，要这么过下去那不就完了吗？不行，明儿给我得想的办法。听说东庄有个活财神，哼，我讹他一下，实在不行我就绑他个票。人不得外财不富，马不得夜草不肥呀，非得想点外科手段不可。待着，你小点声，以防被人听见。谁听啊？这院里也没外人，就是有外人他也不敢进我这宅子里来。快算快算，快休息休息。朱身在外的一听，心里头说话，这坏人到底是做不出好事的，背后想这道都缺德带冒烟儿。想到这报仇的心切，摁崩簧拽出三皇宝剑，一推着房门，嘟嘟嘟嘟，迈步子进来。这一有动静，屋里人听见了。这刁不正还问呢：“谁啊？”心说半夜三更的，谁来串门来了？烟魂未落，就见朱永杰咔嚓一把把门帘给拽下去了，迈大步来到刁不正的面前：“别动！我，你哎！”刁不正吓得一蹦多高。你这回他看出来闹了半天是朱身呢，心里纳闷，他不死了吗？哎，他咋又蹦出来了啊？怪不得老井的时候没有失手呢，大概有人把他救走了吧。刁不正这小子吓得抖一耳战，赶紧跪到地下：“外甥，外甥们，我的亲外甥，饶命饶命啊！”刁氏尿了一裤子，根本就动不了地方了，在那一个劲儿哒哒哒哒哒大哆嗦。朱身把牙关一咬，三皇剑的剑尖指着刁不正的心窝啊：“刁不正，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我爹和你何冤何仇，因何下此毒手，害得我们一家人是死走逃亡， 我且问你，我爹怎么死的？你要如实的讲来。喂，他外甥啊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，噌！诸神一生气，拿这宝剑尖噌把他耳朵给削去一个去，疼的这雕不正经吧？我说呀，当初啊，我是财迷心窍，是这么回事。他就把勾结江洋大盗在尧帝怎么杀死朱善的经过讲了一遍。听到后面，朱深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把老师的话也当作耳边风，手腕的一搓，你给我宰这吧。这一剑是刺透胸膛，雕不正得了应得的下场。雕氏呢转身刚想跑，朱永杰一反手，噗咕噜脑袋落地，那小孩刚刚还哭呢。朱永杰一想，留这么个小孽种也没用，干脆跟你爹妈一块去吧，人头也砍下。杀完了人，他一转身到了院里头，这阵打惊的听这屋有事了，了不得了，来人呀！锣声报警，宅子里这些打手都来了，各拿刀枪棍棒把这院就包围了。朱深呢不愿意多伤人，手提着宝剑跟大家讲，众位，我一不是江洋大盗，二不是海洋飞贼，也不想摸夺什么财产，我叫朱永杰，这个家就是我的家，我的父亲朱善就是本地的老主人。由于刁不正兄妹做出下贱之事，摸夺我们家的财产，把我爹害死在窑地，把我扔在井中，被高人打救，学艺下山，为的是给我爹爹报仇雪恨，与你们大家毫无有关系，有仇的靠前，无仇的靠后，我三皇宝剑可没戴着眼睛。这帮人一听啊，真事儿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你爱杀多少杀多少。少爷，那刁不正现在干什么？早就被我宰了，宰了那妥了，我们饭碗也打了，干脆各找自己的饭门去吧，嗡，全散了。这就叫树倒猢狲散。后来朱永杰把这本财产就给了恩公朱兴，二次回到普陀山前去学艺。在前文书咱不止一次讲过，那个年头兵荒马乱，十八路反王，六十四路烟尘，贼道风起，今儿个你来，明儿个他来，像朱永杰杀了几个人，上哪儿找去？真是一走了之，到了普陀山，这件事儿就算告一段落了。罗仁仁对自个儿的徒弟很欣赏，实心实意传授的本领。又过去几年，到了朱永杰25岁是肄业学成。后来罗道爷告诉他，我已经给你查明了，你跟明朝的洪武万岁朱元璋是一家子，大排行他是你的四哥呀，你呢是他兄弟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学会文武艺，祸卖帝王家，你应当到两军阵前出力报效，帮着朱元璋北赶大元，统一全国，立不世之功勋。朱永杰拜别师父，背背三皇剑，这才离开普陀山。实质上朱山呢早就到了黄河岸了。朱元璋这块发生的事儿 他也料之一二。为什么没露面呢？这诸神有点自尊心，他一想啊，我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挺大活人舔着肚子就去了，管人叫哥哥，要有人说我冒认官亲怎么办呢？哎，就是把我认下，我挺大活人张嘴就吃饭，我也丢人呢，我怎么立点功劳呢？那才理直气壮，所以他没露面。正好机会来了，朱元璋被祸遭擒，吴晓都被石壁辉这个恶道给抓住，朱永杰这才露面啊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有人拍了徐芳一巴掌，还把徐芳拎着脖领子扔到屋里，谁干的呢？都是朱深干的。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他手擎三皇宝剑到了石壁辉面前，断喝一声，把老道吓了一哆嗦。石壁辉不知他有多大的能为，看这意思是敌人呢，晃掌中三门剑是直奔朱深。朱永杰往旁边一闪身呢，用掌中三皇宝剑往上一撩，哎，把三门剑削为两段，剑尖掉地下来。闹了半天是三皇剑呢，是宝家伙，吹毛利刃，削铁如泥呀。石壁辉一看，吓得魂儿都出窍了，心说36招我走为上计，要不然我还得使用我的绝艺，叫他中点蒙汗药。还没等他掏出暗器，朱深就到了他眼前，下面一晃，上头一剑，你就给我宰这儿，把石壁辉这个阿道是劈为两半。等把他杀完了，朱永杰把剑上的血蹭了一蹭，到配方之中提了一桶凉水，给长帽、花帽、丁世英、朱母英、徐芳以及带着这些亲兵全给喷了凉水了。这凉水的作用可不小，往上一喷，立竿见影，这几个人先后全明白过来了。头一个长帽在地下咕噜起来，阿铁，好睡好睡，哎，怎么说睡就睡着了？那他一愣，发现面前站着个年轻人，手中擎着明晃晃宝剑，再往院里看，竟死尸。回忆一下，想起来了，哦，对。我们大战阿道，那老道一扬手，我闻着一股香味儿，就人事不醒了。这时候徐芳大伙也都醒了，小弟兄围过来向朱深、朱永杰表示致谢，朱永杰这才报通名姓，长帽还怼了他一拳头，哎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闹了半天是一家子，这么一说我还得管你叫好听的，你是我叔叔呗，叔叔呗，请上受我等一拜。起来起来起来，众位不必客气，你叫什么名？你叫什么名？众人通报名姓。可这都是小事儿，找皇上是大事儿，朱元璋在屋呢。众人迈步进屋，来见洪武万岁。不进屋还则罢了，到屋里怎么一看，全傻了。年轻人光顾说话了，朱元璋是踪迹不见。朱永杰这脸当时唰就变了色了。这个长帽这个埋怨就甭提了。我说您这位叔叔怎么弄的？这是怎么吹了半天把皇上给看丢了？哎哎，这可不是我无赖啊，我管你要人，你要找到我们皇上还则罢了，找不着皇上 你也走不了。金锤殿下朱木英过来，把朱永杰的手也抓住了。哎，我你刚才说那些话不是糊弄我们呢？那皇上拿去了，你还给我爹。哎呀，朱永杰这火更大了，众位啊，我怎么跟你们说呢？如果能把心掏出来，我叫你们看一看。咱这么办得了，我这尽量去找，如果找不来皇上，我宁愿死在你们的面前。说着话，朱永杰打电铺蹭就窜上大殿，徐芳也跟着上来了，二人打量棚往四位观看。往东北方向的山路上一看，就发现一条黑影，好像背着个人，正往前急进。朱永杰用手一指，看见没看见，是不是背着个人？我看好像。追！二人一前一后撒脚就追呀。陶贤那个人跑得没他们快，因为什么呢？背着个人呢，140-150斤，这玩意儿吃力。他一边跑着一边回头观看，一手追上来了，有点心慌，翻过一架山梁，前面到了一片树林，这人一闪身唰啦进了树林。这阵朱永杰和徐芳就追到了，这朱永杰刚想迈步进树林，叫徐芳一把手把他拽住。打了，小心暗器，咱在明处，人在暗处，就要扔点零碎，受得了吗？对，朱深这才感觉到经验不丰富啊。正在这么时候，树林里这人出来了，没躲，来到他们二人面前，平身站住。哼，朋友，别追了，你们不就是要找皇上朱元璋吗？你们顺我的手看，就在树林里头。可不过咱把话说清楚，要把我给赢了，我把朱元璋交给你们，要赢不了，慢说不交人呢，连你们两个也走不了。这小矬子徐芳一听这声儿怎么这么熟悉，仔细定睛瞧看，把徐芳吓得奔奔奔奔直奔。我怎么是他？书中代言谁呀？正是想当年赫赫有名的南汉王陈友谅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九江口一场大战，陈友谅全军覆没，让长茂抓了俘虏。朱元璋念起过去都是联军，这才把陈友谅给饶了。在陈友谅临走的时候跟朱元璋说的明白，你把我放了，你记住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只要有我陈友谅三寸气在，九江之仇我是非报不可。打那以后，世上就好像这个人消失了。没想到陈友谅在这儿蹦出来，徐芳的脑袋嗡了一声，暗道不好不好，真不好啊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我家皇上要落到他手里是九死一生，这今天看的意思是非玩命不可了。我说朱深呐，这次该着你立功的时候了，就看看你这个宝剑好使不好使，面前是陈友谅，你快给我抓，不把他抓住咱皇上可救不回来。朱永杰说，你瞧好吧，晃动三皇剑才要大战陈友谅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